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北京人艺当家花旦、青年话剧演员王新宇的故事。他是有一种毒药中的小雅，他也是大酒店套房中的 Mary， 他还是天下第一楼中的六姑娘，雷雨中的四凤。他用精湛的演技获得了无数好评，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珍贵机会。今年他再度演绎经典，成为话剧版《青春之歌》当中林道静的扮演者。工作中他用心诠释每一个角色，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生活中他也有着自己的小确幸，品味无限精彩的人生。本期人物空间，请您继续收听青年话剧演员王新宇讲述他的多彩故事。好的，上一期的节目中啊，咱们聊到了新宇现在正在排练的新戏《青春之歌》，非常著名的作品。 因为今年是杨默先生的《青春之歌》小说发表60周年，所以在今年上演话剧版的《青春之歌》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记着我在看这个《青春之歌》电影的时候啊，那个年纪可能也就是16、17岁，高中没毕业的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一回想起来也是30多年过去了。这个当时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被他里边那个一个一个的角色你就感染到，因为他让你感受到了在一种那种澎湃的大时代的背景下，作为年轻人，他们各自的追求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可能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去亲身体验的那种东西。 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年那些爱国学生，他们对那种信仰的坚定， 是 和对自己那种崇高理想的那种，不仅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甚至搭上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为了这么一个追求，他们真的是不惜牺牲一切。 对，可以说这个作品它伴随着一代一代的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成长的过程。有一些人的一些理想可能也就由这个作品的感染而来，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很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想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这种曲折的过程。 其实 林道静是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 对， 因为他逃避 对 成为男人的玩物和花瓶的命运，所以踏上了流亡之路。 对，他本身自己的那个家庭出身的环境 还不好， 这个还不是那种说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拿过去那个标准衡量哈。 他是小资产阶级。 他分在那个圈里头，他怎么从那个思想的这个环境当中脱离出来？ 因为他其实他妈妈是被他爸抢来的，然后生下他之后就被他的奶奶赶走了，然后下落不明。他呢从小就在他继母的手里讨生活，就看尽了白眼，所以他的生活其实是很苦的， 就是很底层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他父亲又要把他当成摇钱树，要把他卖给一个军官，然后作为填房。他呢就在这时候他可能有女性的这种觉醒，他就逃走了。 对，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愿意成为一个牺牲品，这是应该说是从人的 本性来讲最基本的一个反应。 嗯， 啊，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革命者， 不是， 哎，他没有上升到要去和那种封建家庭、封建制度去抗争的这样的思想意识还没有。 他只是想逃离， 对， 其实也是对封建家庭的那种反抗， 他只是一种反抗的行为， 对，但是他没有出路， 对， 所以他想到了死。其实他死过一次了， 对对对， 是于永泽救了他， 哎， 一个青年学生， 就是在这个戏里边应该是他的男朋友， 对 对吧？他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哎，首先他有一个救命之恩， 对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都是年轻人，有共同的语言， 还有就是他其实是北大的学生嘛，嗯、 对。 又是文学系的， 嗯嗯， 然后又会一些诗歌呀、 哎、 散文啊，共同的那种兴趣爱好、 嗯、 但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渐渐就出现了分歧， 对，就是发现两个人虽然说在那个年龄上是相仿的，在这个文学的爱好上也是一致的、 嗯、 但是在就是对于思想上啊、一些政治理念甚至是他们是不一样的。 其实于永泽是一个、嗯挺自私的一个人， 对， 当他对待他们家佃农的那种态度，就让林道进突然觉得、嗯、这个人我认识吗？ 他怎么跟我继母那个是一个路人、啊、是吧？ 就觉得他怎么能这么冷酷？ 对， 对， 对，所以他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鸿沟分歧、嗯、哎，以后 但是他依然没有办法， 对， 但是当他接触到进步学生、 嗯、 特别是卢家川 哎， 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时候，他就像看到了生命的曙光一样、 嗯、 看到了他想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是卢家川这个形象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革命者， 他是地下党， 对，他的那种言谈举止那个气质， 嗯， 给予这个林道静的影响跟于永泽是不一样， 对 啊，那然后一步一步的吧，这里边经过了很多的情节啊、 嗯、 就导致了他和于永泽之间的这种决裂， 对，他彻底的分开， 是的， 然后真正的投身到了革命的、 这个 道路上 洪流当中去， 嗯， 最后是在革命的队伍当中哈、啊。 最重要的应该是监狱的那场戏， 对， 就是真正的革命者， 嗯， 林红给他讲了、 嗯， 然后由那儿他真正的觉醒。 是， 嗯， 那当然，你看，就咱们简单的这么一说这个过程哈， 嗯、 那这个好几场戏就都出来了，是吧？ 对，是的，就现在的青年学生，可能他们不太理解。 对 当年的那个学生的那种情感， 对对对， 但是我想就是感情啊还有理想啊还有出路啊、 嗯嗯、 这些无论是放在哪个时代我觉得都是共通的， 是这个是当时的那一代的那个大学生， 嗯， 哎，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追求啊他们的目标，这个很鲜明。咱们现在把这个戏排出来，你个人觉得啊，通过这个排练的这个过程它的主要的看点有哪些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爱国情节， 嗯， 而且他这种爱国情节不是说是教条的给你宣扬什么、 哦、 而是真的在实实在在的人性当中让你看到他。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是话剧的话他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集中体现这个当时的那一种年轻人的生活， 嗯， 那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他可以了解到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来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是的， 嗯， 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嗯， 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 对， 这真的是，所以这个戏我觉得特别有现实意义，他教育这个爱国主义情节他不是教条的、 嗯、对， 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人还有他们发生的事， 嗯， 来告诉你什么是爱国。 嗯，哎，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因为青春之歌小说有40多万字， 对对对， 是吧？你要改编成一个话剧、嗯、你不可能把这40多万字的这个情节全都包括进去，那得演一天也演不完， 演不完的， 是吧？ 它主要是截取了林道进的成长经历， 哦， 主要的成长经历还夹杂了一些王小燕啊、 嗯、 还有什么黛鱼啊、 嗯、 还有罗大芳啊，就是他们同时代的青年，但是对于道路、 嗯、 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 嗯、 你看像黛鱼他其实他就成为了叛徒， 对，这个里边也有软骨头， 对，也有的， 哎，你就他不是一味的就全都高歌猛进的那种， 嗯， 所以他要让他很集中很清晰的呈现出那个主题，这也是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将来看的时候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嗯， 对吧，你改编的成功不成功啊、 嗯、 什么时候能跟我们见面让这些喜欢话剧的朋友能看到呢？ 哦，12月13号、14号、15号、16号，会在龙福剧场上演。 好，那么这个工作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也说说生活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这个需要全面反映我们故事主人公的一些这个生活状态的啊。其实上一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新宇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这是你在演戏之外的另一大爱好吗？ 嗯，是的。 是吧？在你的朋友圈里头经常看到你天南海北的这种这个旅行的身影啊，这只要是在不演戏的期间，我发现哪怕去趟怀柔呢，你都得出去。 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感受生活，了解生活，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嗯， 也许就是特别平常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可能用不同的眼光去发现它，我都会觉得它有特别特别美的一面。 没错， 就像您刚才说的，你到了怀柔你都觉得怀柔很美呀。 对呀、 啊、雁栖湖很美呀，建构长城也很美。 是很少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发那个，哎呀，我今天绣了一个花儿，我今天这个在家里弄了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山水啊。 有，我做饭也做得很好的 啊。对，发吃的是有的啊。这个一般爱好旅行的人，同时也是 一个美食是吗？ 美食爱好者啊。然后呢，哎，像你这样呢，还随便吃，然后还不胖啊，你让我们嫉妒得很。 没有没有， 你是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去，怎么说呢？很仔细的去体验。尤其是这个特别的，就是大家不了解的地方，我觉得你好像专门爱找那个很经典的地方， 就是人很少的， 人很少， 几乎没人去过的地方，是吗？ 对啊，就比如说南极。南极现在呢是实际上也是我们可以能够接触到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当然它可能。 离大众很远， 就花费上也就是不菲的价格啊，但是毕竟我们现在是有机会了， 对 对吧？所以呢，你就第一时间啊，毫不犹豫的就尝试了。是什么时候去的？ 1月份，1月中旬。 哦， 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好像是一种机缘吧。 嗯嗯。 因为在短短的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嚯、 哦，拿到了最后一张登陆南极的船票。 这个去南极大家都知道必须得是在冬季， 对、 就咱们这边冬季 11月份到3月份、 对，你可以说应该不算是最后一波吧，也是就是你像1月份它已经是比较靠后的时期了。 嗯， 而且这个行程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之前需要一些什么准备吗？ 其实真正要去南极，它会经过半年、至少半年以上的准备。 哦， 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特别机缘巧合，正好最后一张船票，正好问我有没有时间，都刚刚好，那我就去了。 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个最后一张船票的？ 是一个我的朋友，他是领队，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有没有美国签证啊？我说有啊。他说那你有没有时间啊？我说有啊。那还剩最后一张船票，你要不要去啊？然后我就考虑了2个小时之后，我就决定了，我说我要去。 那你刚才说了那个之前需要一个准备期的，你这么去的话，你到那儿以后你能适应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 因为南极是没有任何污染的地方。 嗯， 但是要去到南极的道路倒是特别的艰辛。 嗯，我看好像 因为我们必须得穿越德雷克海峡。 嗯， 那个可以说是就是对于船员来说就像死亡之谷一样。 哦， 就像特别特别的可怕，因为它最高的巨浪可能达到40多米。 天哪！ 所以要穿越那个海峡的时候就特别的危险。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航线开通了以后，它这个危险程度就减少了很多。 嗯， 但是包括非常有经验的那些船员也吐得一塌糊涂。 就是你要长时间的坐海船。哦， 至少2天穿越那个海峡。 嗯，那你从接到这个消息拿到船票到登船，中间经历了有多久？几天？ 我们先到的是智利。 哦， 在智利休整了3天。 哦， 然后再从智利飞蓬塔。 嗯， 飞到蓬塔以后是离南极最近的一个大陆。 嗯， 然后从蓬塔再登船。 哦， 然后登船再进入南极。 嗯， 在船上一共待了10天。 船上就要十天。啊，你说穿越海峡 是 2天， 回来再2天。 啊，穿越海峡以后到的是什么地方呢？是 早晨起来我们整个就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嗯， 没见到过这样平静的海面。 嗯， 就到了南极，就感觉那空气都是你从来没有闻到过的。 嗯，就进入了那个叫什么南极圈。 南极圈，嗯， 我后来看到你们就是登陆到那个冰盖上了。 对， 是有这个 冰川，我们真的是到了千年的冰川， 嗯， 但是因为他特别有经验，必须有探险队员，嗯，先期他要去， 嗯， 告诉你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 嗯， 因为很多冰缝是很危险的， 嗯，对对对， 嗯，就是你不要跨越那个红线， 嗯， 就 OK， 嗯， 特别见到第一次见到企鹅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你那种惊奇你那种啊，就觉得天哪， 嗯， 这么可爱的动物居然你真正的见到它的时候，而不是在动物园的， 嗯，不是隔着 很远的，对对对，不是隔着玻璃看见它的时候， 嗯， 你就觉得哎呀 是 太棒了，那种兴奋， 嗯，就是真真切切的你的双脚踏到了南极 的 土地啊，实际上当然还隔着很厚的冰层啊， 对， 嗯，那就是说你不是说像咱们一般这个旅行啊，你咱们有时候也坐游轮，也有朋友出去玩， 嗯， 啊，到一个地方停船了以后，好下去吧，然后大家就去撒欢去了， 嗯， 啊，不能那样啊，这个， 对，而且我每天都有冲锋艇， 嗯， 它会带着这个一批一批的船员，然后登陆， 嗯， 每天都有登陆， 哦， 嗯，登陆几个小时， 就是，对，那个船也不能直接就停到那个， 对，停靠不了的， 对， 嗯， 它是下了锚以后，然后再有小船把人送到那个 地方，对，橡皮船橡皮艇，然后再给我们送过去。 哎呀，这个一想起来，那你们在那儿都干什么呢， 嗯， 就除了看见冰很兴奋以外， 嗯， 你到冰上以后你就也就出溜出溜什么呢，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活动吗？ 我觉得活动特别丰富， 啊， 包括在船上的活动也非常丰富， 啊， 它都有不同的课，就比如说讲解什么天气呀，啊， 哦， 植物啊，鸟类呀，啊，它就是就像一个科普教育一样的，但是是非常有兴趣的科普教育， 哦，是去讲一些知识， 专家全部由各方面的专家， 哦， 他来给你上这些课， 嗯 嗯， 那你们就是大概好像是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像是考察队一样的这种感 觉，嗯，对，就是考察队，嗯， 哦，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船上有胡德夫先生， 嗯嗯， 还开了一个演唱会，弹唱会， 有演唱会， 对，对，弹唱会，但是你想在周围茫茫白雪啊， 嗯， 几千年的冰川， 嗯， 几万年上亿年的冰川就在你旁边的时候， 嗯， 你在那种氛围里面，他弹着钢琴然后唱着他的那些曲子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嗯， 而我是获邀就是朗诵他的一首歌， 嗯，就是朗诵的歌词， 对， 啊， 然后他再给我伴奏， 哎呀，就是是一种享受， 嗯， 或者说 这种经历我觉得是不会再有了， 对，它也是一种文化的碰撞，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非常的陶醉的感觉，看到你们上到那个冰层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都是红红绿绿，然后特别鲜艳的那种， 嗯， 这也是在南极的一个特点吧，就是说你必须得特别醒目啊，万一要是有一些什么， 而且是防雨的， 对对对， 嗯， 防冷啊，防水啊， 嗯， 啊，万一要是掉队了什么的，它找起来也比较方便。 一般不会掉队，都集体行动。 对对，一定要是听从领队的指挥的， 是的， 嗯， 就到了那儿，好像大家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特别的纯净， 嗯，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城市的噪音啊， 喧嚣都没有， 都没有， 嗯，就只是安安静静的感受南极， 哎， 感受大自然。然的鬼斧神工， 超脱的感觉， 嗯， 这是当然不可能说每次都走那么远啊，刚才新宇也说了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但是你这真是有条件有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倒是不妨去 对多出去看看走走， 其实旅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就是给你的人生经历多一些印记， 嗯， 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可以， 哎，对，就是相比来讲可能你到过的地方更多一些，你的感触也会更多一些， 嗯， 包括你回到家乡的时候分享给大家的那些东西，包括会理古城， 嗯， 啊，包括你回到家乡去跟大家分享家乡的， 还有我的老家浙江， 对， 嗯， 哎，这些特产还有那个浙江的那个那种幽静的那个小宅子， 浙江的民居， 嗯，啊，它都是不同的风光给大家带来的不同的感受，这种旅行的话对于你自己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你旅行归来可能会思考一些东西，然后你再投入表演的时候投入工作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会成为你的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财富？ 肯定是的， 嗯， 因为你接触到不同的人， 嗯， 我们表演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演人， 对。 那你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阅历之后，你反过来再进行你的创作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灵感和创作的源泉就会很丰富。 这样的话，这个表现起这个人物来讲，他就会更丰满。 是的，你案头工作做得越详细越细致，也许观众看不见这么多，但是对于你演员来创作来说，你就有了很好的积淀，然后你在反映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比那些没有这些积淀的人可能多一些，更丰富一些。 古人讲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我觉得缺一不可。 还有就是真的放松， 是 因为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好像你就会融入当地的那种人的生活。我特别讨厌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我希望就在一个地方就安安静静的待着。 对， 可能我最常去的是当地的菜市场啊、农贸市场啊、市集啊， 对， 还有就是寺院，包括教堂，我都会去， 都 感受不同的，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氛围。光探长，我倒是经常看你在这个朋友圈里分享啊，这个就是确实它很生活化，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你沉浸下来的话，你就会像当地人一样，去过几天当地人真正的生活。这个是所谓的一般的旅游，咱们没有机会去感受的。万一将来是吧，你饰演的角色说，哎，这是这个地方的人啊，对，就是你这个角色，你们家乡是哪儿是吧，他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吧，他这个地方的人，他说话的时候精气神是什么样的，那可能你就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是带着地方印记的， 对，你得很快你就能反应过来了，对吧，就是不会说，哎呀，这个可能那个导演说了半天啊，我还不知道，无所适从啊，这个其实也是对于自身的一种修养，可以这么理解。那可以说现在逐渐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这么多年的表演，那自己呢也是有了很多的收获。下一步来讲还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呀、计划呀，未来的发展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我可能有一些戏剧教育方面的一些规划，就是其实咱们中国的戏剧教育起步的很晚，其实国外的戏剧教育早就有了。其实戏剧教育就是从事戏剧的人，可能他的情商会高一些， 情商， 就会把做一些这种戏剧普及的工作。比如说，我都参加了7年到8年，每次的北大巨星大赛，我都是特邀评委， 对， 所以就是这种，它完全是公益的，但是我就想把戏剧这种形式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戏剧，什么是戏剧表演，什么是正确的戏剧表演。我就觉得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多一些，因为我真的也非常感谢我从艺这么多年，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30年了， 对， 啊，能得到就是各方面的认可，对于我来说真的也是挺欣慰的一件事情。我2016年就评为了国家一级演员，所以我觉得我的艺术道路好像才刚刚开始，我应该更好的一步一步的再往前走，塑造更多更好的角色。 可能经常会有人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说，你比如说一个艺人和一个艺术家，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可能我觉得个人觉得啊，这也是我的一种看法。作为艺术家来讲，他身上肩负的责任会更重大一点，他自己自身的那种感触，他可能从发自内心的就有一种责任感。我的这个事业，我从事的这个事业，我所追求的这个艺术，我要让它传播开来，发扬光大，要让后来人能够从我这儿得到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传承吧。可能会更这样的想法会更多一些，更深刻一些。那也希望你这个以后的这些事业都能够取得成功，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心语。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